迎各位观众来到星期一晚的午夜广场自由有偈倾，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喺香港咧，教育小朋友咧，成日都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我知道就系、是、喂啲小朋友成日挂住打机，又唔读书啦，又唔做运动啦，好多家长又觉得打机咧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嗜好嚟嘅，所以咧甚至好多时候觉得而家啲后生仔成日沉迷打机呢、這个虚拟嘅世界度，于是咧就仿佛咧忘记咗咧真实嗰个世界咧其实好多正嘢嘅，于是就话啦，喂、哎、虚拟嘅世界呢啲假嘢嚟嘅，唔值得我哋摆咁多心机落去，系冇价值嘅。咁究竟呢个讲法？是咪真呢？大家读哲学嘅就自然知道呢，其实乜嘢都有得拗㗎啦。所以今集呢同大家讨论下呢，究竟打机系咪真系咁大问题，而究竟打机所谓嘅虚拟系咪真系咁假而唔系真呢？咁我哋呢个 topic 呢就请咗我哋几个主持拍档上嚟啦，包括咗大家即系机龄都唔短嘅man姐啦。系啦， 年龄就唔系好长嘅， 系啊，年龄就系啊，机龄唔系肌肤嘅机龄，嗰个都短吓，但系打机嘅机龄就唔短嘅，系啦，仲有康庭啦，系啦，咁你机龄应该仲长啲啦， 少少少少 啊，同埋我哋 Alex 啦，黎家乐， 系啦，机龄嘅。 你几机灵加落我哋今日开始讨论下，即系究竟打机即系系咪真系咁有问题咧？咁当然有好多 topic 可以讨论啦吓。咁其中一个之后有一啲好多主流觉得打机系有问题嘅，似乎唔系乱咁讲噶嘛，有啲原因喺背后嘅，有啲咩原因咧？我哋会觉得 咁其实。剛才講開啦，我哋都機靈唔短啦。其實每個人細細個喺屋企打機嗰陣時，一定會俾屋企人鬧話：，誒嗰啲嘢都冇用嘅，冇意思嘅，假嘅。你啲錢拎得翻出嚟用咩？咁就會覺得誒呢啲嘢冇意義啦，打機唔知為乜啦。咁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個故事咧，就係唔係其實唔係故事，真人真事， 即係《伊索寓言》裏邊講打機嘅時候咧，從前有個小朋友喺度打機， 然後 佢死咗咁樣嗰啲啊。 咁就係有一個人咧，佢喺。佢喺遊戲裏面咧，俾人偷咗把劍，佢就好悲憤，就自殺咗。即係對佢嚟講咧，嗰個遊戲裏面嘅物品係好重要嘅。但係當然好多人就會覺得嚇、啊，為咗把假劍自殺咁樣嘅，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咁樣假嘅嘢冇意義咯。 嗯，所以呢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假嘅嘢，打機嘅世界係假嘅。假嘅嘢就点同真实嘅比啫？根本就因为佢系假噶嘛，所以系冇价值嘅。如果你投放咁多心力落去，甚至为佢死啦，就直情系一个好傻、好傻猪猪嘅做法啦。系、嗯、 系咯。 咁，于是我哋就可以讨论下啦。即系第一个重要嘅讨论就系、是，究竟打机嗰个世界咧，其实系真定假咧？即系好直觉上，大家日常直觉就觉得系假噶嘛。 嗯。 而我哋真实世界，我真系摸到呢个家乐，系啦，咁系真噶嘛？呢个肌肤 好朋友， 好朋友。呢啲系真噶嘛？咁呢个真同假嘅世界就似乎咧，同一时间因而引致有价值上嘅差距啦。就系因为一个系假，一个系真，而假嘅系冇价值嘅，真嘅先有价值嘅。咁于是就引致咗最后结论就系，所以你应该投放啲时间同心神喺真嘅世界度，而唔系一个假嘅世界度。个假嘅世界系假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第一个讨论嘅问题似乎就系，究竟打机嗰个世界系咪真系假咧？呢个讲法系咪讲得通咧？虽然大家咁觉得啦，但系哲学家未必系咁觉得噶嘛。 系咯，如果用翻哲学嘅一啲问题嘅讲法嘅话，呢、這个系属于存在论嘅问题先啦。即系咧，存在论会问啲咩咧？就系、是、我哋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嘢啦，佢哋嘅存在方式可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一张台就系占住空间噶啦，喺某一个 location 入边存在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个世界可能有另一啲嘢噶，譬如数字咁样，数字就唔系占空间咁存在噶咯，佢系存在喺另一个领域咁样嘅。但系咧，有啲人都觉得佢系真实地存在嘅，即系咩意思咧？就算冇人嘅话咧，呢个世界都有一二三，同埋就算冇人嘅话咧，一加都应该系等于二嘅咁样。咁同样嘅发问方法咧，亦都可以用翻喺打机呢啲嘢嗰度嘅。譬如只 game 入边嗰啲角色或者入边嗰啲 object， 头先你讲啦，嗰把好劲嘅剑咁样，佢。當然某意義上係存在啦，即係我玩嗰陣時，我可以用嗰把劍嚟劈人啊嘛，係咪？但係佢嘅存在就當然唔同我屋企嗰把菜刀啦，係咪？咁究竟喺遊戲機入面嗰啲嘢同埋嗰啲角色，或甚至乎入面嗰啲事件，佢嘅存在係如何存在呢？佢係 稱唔稱得上存在？甚至 係啦，甚至乎佢嘅存在係真定係假嘅呢？咁樣。咁咯，即係佢或者佢同呢一啲現實世界入面嘅嘢、物理世界入面嘅嘢嘅存在有咩好重要嘅分別咧？咁樣，咁哲學上就有呢一個所謂存在論嘅問題咯。咁我哋就將呢個存在論嘅問題就用嚟探討呢啲所謂嘅係咩 digital object 啊，即係或者係 game 入面嗰啲事物咁樣。 咁其實存在論嘅問題 基本上是即係英文叫 ontology 啦，即係以後啲人會見到呢個字有時，即係存在論嘅問題係，其實任何我哋遇到嘅嘢都去問佢係咪真係存在。如果存在話，佢以咩形式存在？最主要我哋會問嘅，佢係咪獨立於人類而存在呢？即係會唔會人類整出嚟嘅？但係佢真係唔關人事，佢都有嘅咧。咁頭先就講過有啲物理 object 啦，可能有啲抽象嘅事物，就譬如數字啦，又或者我舉到一個小小例子，就係、是、譬如一啲我哋叫做性質嘅嘢，譬如紅色咁啦，或者正方形一個形狀，或者呢啲咧，我哋叫性質嘅就係、是、我哋通常會話蘋果係紅色嘅，康廷而家手上本簿係紅色嘅。咁我哋知道本簿係咩啊？我哋講到呢個簿呢樣嘢係咩存在性質？咁就紅色呢樣嘢係點存在？佢存唔存在先？佢存在話佢係以咩形式存在咧？同本簿嘅存在又同唔同咧？咁呢啲我哋就會即係都係叫做存在兩問題，就係、是、任何嘢都可以問嘅，係啦。咁佢嘅存在係點存在？以咩性質存在？ 咁我諗放翻落去打機或者電子遊戲嘅嗰啲物件嗰度，我諗有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就係佢哋如果真係存在嘅話，起碼唔係好似其他物件，譬如話台咁啊，係一啲物理構成嘅存在，或者佢當然係依附住某一啲物理嘅法則啦。譬如話佢可能係一啲電腦嘅運算結果，而電腦嘅組成部分都係一啲物理嘅組成嘅，譬如話可能係一啲 silicon 啊，即係一啲鈕啊，或者其他嘅金屬，然之後再通過電子嘅運算，然之後再有啲熒幕俾我哋睇到係一啲類似物件嘅東西出嚟嘅。咁呢個的確，如果你純粹話從物理嘅角度嚟講，佢的確唔係存在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啦，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物件是咪存在喺存在論上面討論，就係唔係純粹依附住物件先至我哋可以話佢存在噶嘛？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譬如話數字嗰啲，咁其實係咪就係可以一刀切話完全係唔存在咧？咁我諗有一點係幾值得討論嘅，就係、是、如果佢係真係存在嘅話，咁佢應該會有一啲嘢同其他存在嘅東西係 common， 即係共通噶嘛。譬如話有一點就係佢應該係可以同我哋去interact 嘅，即係啲交流嘅。OK， 即係譬如話物件，譬如話台咁樣，我可以舉起舉唔起個台啦。 哇！呢個唔好亂咁講喎， 反台 啊 嘛。 係啊，唔好反下啲台。 可以舉依杯水啦。咁依個意思即係咩？即係話譬如話我係作為一個主體，我可以同佢喐動嘅，咁電子世界入邊嘅似乎都可以有一啲咁嘅性質， 係啦，所以 係咪可以咁樣就講到佢其實都可以雖然唔係物理地存在，但係佢都可以係存在咧？咁呢、這個我唔知道你點樣睇啦。 因為呢度可以引入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啦。即係佢叫做 Derek Chalmers， 一個澳洲嘅哲學家。咁當然佢最主力其實唔係做呢個遊戲機哲學嘅，係講語言哲學、心靈哲學或者存在論咁。但係佢喺對於打機呢、這個，喂，其實 Over 係討論一啲虛擬嘅嘢，即係唔知打機。後屘佢討論埋關於 VR 啦，即係而家大家見到戴副鏡，好似進入咗個虛擬世界度。嗰啲嘢咧，嗰啲所謂 virtual 虛擬嘅嘢，包括打機啦、那個世界，嗰啲嘢算唔算得上係真嘅咧？用英文嚟講，佢問算唔算得上係 real？系啦，咁佢有一个都几有趣嘅谂法嘅，就系、是、咧，其实咧嗱，佢话一样嘢，我哋点先为之 real 先 ？real 嘅嘢咧就系、是、不论我哋人存唔存在，不论有冇人去创造佢，不论唔应咁讲，不论有冇我哋而家去谂佢都好啦，佢系独立于我哋人而存在嘅，系有嗰样嘢喺度嘅，系啦，咁咧呢样嘢就叫做 real 咁啦，咁我哋就会觉得似乎好多物理事物就似乎系出得上系真实地存在呢、這个叫做，因为唔关我哋事系有佢哋喺度嘅， 即系就算冇晒人或者啲人冇晒意识咁样，世界上冇任何有意识嘅嘢，但系嗰样嘢都会喺度嘛， 系啦，事实上当然系有个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有啲嘢系人创造出嚟，譬如冇人嘅话，咁冇人整到个巴黎铁塔，咁你可以话，咁呢个意义下咧，冇人就冇巴黎铁塔，但系事实上谂下，如果依一刻突然间。即係有咗巴黎鐵塔之後啦，歷史上啲人全部死曬，冇曬之後咧，嗰樣嘢仲仍然喺度噶嘛，係嘛？咁咧就同另外一啲嘅嘢咧係唔同嘅。譬如舉個例，小説裏面嘅人物咁啦，譬如 fiction 咁樣，你可以話，如果你冇曬人嘅話咧，其實有時有啲虛擬嘅嘢咧，或者 fictional 嘅嘢咧，其實就唔嚴格而言唔稱得上存在。譬如你冇再有人咧去閱讀嘅話咧，可能就唔稱得上係有所謂孫悟空呢、這個角色咁啦。係，亦都可能話唔再稱得上係有一啲其他 fictional 嘅嘢，譬如哈利波特咁樣。所以咧有一啲呢啲，所以為啲兩聖誕老人咁咯，即係啲嘢咧係似乎如果依一刻人全部冇曬之後咧，嗰啲嘢就唔再存在。點解啊？因為嗰啲嘢之所以我哋跳過一遊咧，係因為我人腦而家諗出嚟，我哋冇人再諗佢咧，佢就冇噶啦。但係巴黎鐵塔唔係噶嘛， 而家冇人諗佢，佢個塔喺度噶啦嘛，所以佢都係喺度。所以呢個以下咧，我哋叫佢做真實嘅存在，係啲 real object， 係啲 real object。咁而 Thomas 成個諗法係點咧？就係佢話咧，嗱呢啲台咧，我哋都係覺得佢 real 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頭先阿 Alex 咁講，佢係同我哋有 causal interaction， 因果上我可以同佢互動嘅，因為我可以攞起隻杯，我攞起佢就會升起噶啦，係嘛？我可以由佢，佢就會爛噶啦。同我有因果嘅 interaction 嘅。咁而佢嘅諗法就好簡單啫，如果可以有因果 interaction 嘅嘢咧，似乎就意味住一定有樣嘢同我互動咯。即係冇一樣獨立於我，又同咩冇嘢互動啦，可以係嘛？咁於是咧，佢有簡單諗法就係、是，其實我哋打機裏面嗰啲，譬如舉我睇啊，我打機咁樣，裏面嗰個角色咧係可以同我互動，因為我撳個掣嘅阻掣 會喐嘅， 佢係係啦，即係咁樣啦，我撳咗阻掣，佢會向左行嘅。咁我跳掣佢会跳嘅，咁出拳嗰只佢会出拳嘅咁样，咁射波就佢射波嘅，咁呢个都系，而同一时间佢又会有啲反应俾到我，于是又刺激到我嘅视网膜，同我又会俾翻啲 feedback 我，于是我又再进一步有下一步嘅互动，咁呢个显示咗咧就系佢有同我有一个佢叫做 causal power， 有个因果嘅能力先可以同我互动嘅，咁喺呢个角度而言咧，同啲物理 object 系好接近，就系、是、佢似乎如果称得上同我有一个因果嘅互动嘅话咧，佢一定要系一啲真实存在嘢。即系同我因果上有互动嘅，系嘛？咁于是咧，佢就话，所以咧，嗰啲 object 咧都系 real object 嚟，系真系真实地独立于我嘅心灵而言咧存在嘅，系啦，咁咯。 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有个人有妄想症嘅，佢有幻觉嘅，即系譬如佢人哋睇唔到嘅，但系咧佢就见到咧有一个人喺度打佢，然后咧佢又真系可以还手，然后咧佢喺度还手。就可以打低佢嘅，而且咧佢俾个幻觉打佢嘅时候咧，佢真系会觉得痛嘅咁样。咁我哋唔会话嗰个幻觉嘅对象系真噶嘛？虽然好似有某种 interaction， 系啊，某种 interaction， 我同嗰个 image 咁样。咁系咪同打机好似咧？如果系咁， 或者譬如发梦咁样，即系我琴晚 发梦系咩意思啊？你呢排讲发梦，真系好真 嘅， 真系 床上边嘅嗰啲发梦。即系譬如我琴晚同咗某一啲人打交咁喺梦上面，咁又点样咧？深刻好似都有一啲所谓嘅 interaction， 即系互动咁样。 呢啲系好问题嚟，我估就系挑战到究竟咩叫 interaction。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睇下 Thomas 点 defense。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就有偈倾。咁啱啱 Hunting 同埋 Alex 就问我哋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喂，头先我 Thomas 如果咁样讲，就系话喂，似乎咧因为有啲嘢同我可以因果互动，就包括咗嗰啲即系譬如打机个主角咁啦，咁就可以话喂，咁佢一定系有一个存在物系真系真实嘅存在，所以先有同我互动嘅。咁跟住 Hunting 就会问啦，喂，咁嗰啲日常啲人有幻觉啦，譬如可能有啲物理幻觉、思觉失调嘅病，佢觉得有啲人有啲佢睇到嘅幻觉喺度同佢互动紧嘅，甚至有人同佢打交咁样。咁好似都有個互動喺度嘅，咁而 Alex 問一個類似嘅問題就係、是、發夢都可以係類似啦，即係發夢嘅時候好似發夢咗啲好真嘅嘢，同我有啲互動喺個夢境裏面啲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我估 Thomas 個回應會係咁嘅，即係佢話嗰啲互動咧係要建基於咧係真係有個獨立於我心靈而存在嘢同我互動嘅。咁如果係幻覺啦或者係發夢嗰啲咧，你可以諗下就係、是、如果冇咗個人腦或者冇咗我哋個心靈咧。嗰啲幻觉或者嗰啲发梦嘅梦境咧，就即刻唔存在啦。所以你可以话，我哋会咁样觉得就系嗰啲梦境或者幻觉咧，系依于个脑而创造出嚟。所以咧，其实佢系脑嘅，即系我哋大脑，我哋成个意识新世界里边一部分。佢唔喺外边嘅，唔系独立于我哋个大脑位意识嘅另外一样嘢。咁于是咧，当我冇咗个大脑位，冇咗我哋意识嘅时候咧，佢同一时间都会随之而冇咗嘅。但我讲紧嗰个游戏唔同，嗱，虽然佢系人创造出嚟啊，但系创造咗出嚟之后咧。你谂下，我之后唔再打佢都好啦。佢其实严格而言仲喺度喎，你开住机嘅话，咁如果你只要有翻个人一出嚟揿掣咧，佢就即刻同你 causal interact 噶啦。所以佢系唔需要依赖于我哋嘅大脑或者意识咧，而可以继续有嘅，系啦。咁喺呢个角度而言咧，佢就系一个独立于我哋心灵而存在嘅东西，系啦。咁喺呢个角度嚟讲，我就会话啦，即系 Thomas 话啦，所以佢系一个真实嘅存在咯。 但咁可以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啦。咁其实你嗰啲 causal interact 其实系同部电脑。即係其實都係一啲本身係佢 fundamental 係嗰啲物理上嘅嘢嚟噶嘛，咁係因為有呢啲你先可以同佢 causally interact 啊。咁你頭先講過話，如果書啊嗰啲係 fictional 嘅嘢，你就覺得唔算係 real 啦。咁但係其實如果 in a sense 本書同你 causally interact 同電腦同你 causally interact， 佢哋兩者嘅分別要喺邊咧？同埋如果你話啦， 如果冇人佢依然存在啦，咁譬如你創造咗一個 character 啦，即係一個電腦上嘅 character， 即係你打機嘅 character 啦。咁譬如你已經個隻 game 好舊，啲 pixel 好差，你唔再玩佢。咁同一個你書入面嘅 character 啦，你已經冇人再 aware 佢，冇人再睇嗰本書，即係佢哋兩者嘅存在地位，即係有咩分別呢？ 或者甚至乎係有啲 game 舊到唔係唔玩佢添啊，係已經冇一個冇任何嘅機種係可以玩到嗰隻 game， 即係佢 3.5 磁碟入面嗰啲， 玩到地下喺度，但係冇嘢可以玩到地下。 我哋完全可以想象啊嘛，譬如話可能50年之後，譬如話買一隻遊戲機種嘅嗰啲遊戲帶咧，其實已經冇任何嘅冇任何嘅設施係可以播 到。你有冇帶自己知道就你冇得打？ 咁嗰啲又點樣呢？ 我估嗱，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問緊，究竟似乎我哋書咧都嗱，即係你打機咁講，都似要透過某啲嘢同 interact 嘅，就透過譬如我手掣啦、熒光幕嗰啲光啦，咁我咪同佢 cause interact 咯。咁當然中間係透過一個物理機制啦，即係我撳個掣，於是啲電射過去，佢有啲反應，嗱個機制喺度。而跟住咧，你可以問喎，睇書咁樣，似乎唔一樣咯。不過個機制就都係物理嘅，就唔係電子啊，就透過啲書、紙張嗰啲毫物。咁我好似我都同我有個因果嘅互動，咁似乎唔係都一樣咩？咁因為第一個問題，我估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其實咧喺睇書或者睇電影或者睇畫嗰類型嘅情況下咧，一般而言咧係冇因果互動。其實你只不過係做咩？就係睇緊嗰個書之後咧，你就閱讀到某啲內容，於是你就覺得哦，佢講哈利波特等等，但係實際上佢冇因果互動喎，因為你唔能夠介入到佢嘅世界，你唔可以話，我於是我改過個，我可唔可以喐到哈利波特啦？唔得嘅，你只可以好似睇電影咁樣，佢話俾你聽哈利波特跟住發生咩事，但你改變唔到嗰啲主角咧中間會做嘅嘢，所以你冇同佢一個互動，你介入唔到個世界。而打機唔同咯，你撳個跳掣佢真係跳嘅喎，所以同你有樣嘢係有個 causal interaction， 你可以介入佢，佢可以反過嚟影響你咯。康婷係咪想？ 冇，我想澄清翻嘅，所以你話睇書嗰啲例子就係、是。真正同你嘅因果互動咧，係作為嗰本書啊，那個 physical object 嗰啲紙啊，你有互動，但咧你同入邊嘅嘢咧係冇互動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哈利波特咧，你唔會打到哈利波特啦。 我畫花佢 係 咪 啊？ 畫 花 冇錯， 花塊面，但你畫翻本書。 你可以畫花本書，就唔可以畫花入邊嗰樣嘢咁樣。但係打機唔同嘛，打機就係我可以揼入邊嗰條友嘛，即係喺個 game 入邊嗰個人，我可以。通過我的控制嚟打到入邊嗰個人啊嘛，係咯。 咁呢個係係咯，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依種 causal interaction 就唔同。事實我哋有更加多理由相信嗰係有一個存在嘢喺度嘅，係啦。咁但要澄清嘅呢個少少就係、是，但咁你話有樣嘢係咩嚟㗎？佢咪即係透過物理機制雖然，但係仲要話啦，一般 Thomas 會講咧，佢唔係一個 physical object， 佢係一個叫做 digital object 啦、一個數碼嘅東西。就因為即係雖然佢最終咧都係由啲物理嘢組成嘅、但係佢係。一個即係 data 嘅 structure 引致到佢會有一個 object 喺度，所以佢會叫做 digital object。但係起碼佢呢個同呢個 digital object 我哋係可以 causal interact 嘅。係， 同埋我想試下回應阿 Alex 個問題啦，即係譬如嗰隻當嗰隻 game 已經冇機可以玩到啦，咁樣咁佢仲係咪存在呢？我諗個情況就好似某個人死咗咁樣，即係佢曾經係真實存在嘅，不過咧。佢會死噶嘛？咁嗰人死咗之後，佢就唔再存在啦。但係咧，佢喺歷史上咧係曾經真實地存在過嘅。咁嗰啲 game 個情況一樣嘅啫，就係、是、曾經咧佢係可以有啲機可以玩到佢啦。咁你玩嗰陣，佢咪真實存在咯？你揾部機插餅打落去播出嚟嘅時候，佢咪存在緊咯？但係當嗰樣嘢毀滅咗之後，咁就同一個人死咗一樣咯，佢唔再存在咯。但係咧，你無損咧，佢曾經係真實存在呢一個地位嘅。我估你會係咪會咁答？ 係啊，所以我先講一個，覺得你叫一餅帶咧，呢個好親切啊。我好耐冇聽過叫啲帶一餅帶呢個好熟悉。但係我個 defense 基本上一樣。 但係譬如話，如果真係我係一個幻想，我哋可以幻想到有一啲遊戲係譬如話唔係人類整出嚟，係電腦唔知點解整出嚟， 即係 AI 自己寫 game 啦。但並且係冇完全冇人玩過嘅。即係佢係 possibly， 即係如果你玩佢嘅話咧，咁佢就可能 run 出嚟就有一啲人物或者有啲入邊有啲物件啊。咁但係呢個世界上面完全冇人玩過嘅。 佢都存在㗎。如果用翻 Thomas 嗰個講法，就正如係可能有某一個數字啦，係超大嘅，跟住從來冇人諗過，但係佢係喺度就係喺度㗎啦。只不過 或者有粒或者喺好遠嘅某一個星球嘅粒沙。 系， 咁所以冇人睇過佢，冇同人有 causal interaction， 但係佢作為一個 real object 嘅存在，即係 但是獨立於人的心靈， 即係佢有嗰個 potentiality， 即係係 possibly 可以同我 哋有機會有 causal interaction， 有呢個可能咧，就已經足夠使得佢係一個獨立於人心靈而存在嘅嘢。咁嘅話咧，就似乎同其他即係火星背後嗰粒冇人見過嘅沙一樣咯。你唔會話佢係唔真實存在，咁呢個意義下佢都係存在，係咁咯。咁我知道除咗呢啲回應之外咧，就仲有其他嘅啲挑戰嘅，包括咗其中一個挑戰咧，就有啲好。即係我哋叫做物理主義者嘅挑戰咧，就係非常之我哋好 hardcore 啦，好咩？就係佢會覺得，喂，呢個世界真正存在嘢咧，其實係啲物理嘢嚟。咁咧，你諗下，就算係打機嗰個遊戲咧，其實最根本而言咧，都係有一啲物理性質嘅嘢咧托住佢嘅。譬如嗰部機裏邊嗰啲電路板啦，嗰啲電子嘅流動啦，裏邊啲電流啦等等，嗰啲流動嘅方式使得我哋見到出咗某一隻。公仔出嚟，可能係孖寶兄弟，可能係比卡超，可能係唔同嘅春麗咁樣。咁但係似乎係都係建基嗰啲物理嘅嘢而使得佢啲存在。所以有啲人就會話：喂，咪住先，你講啲咩 digital object 咧？會唔會其實只不過最終都係嗰啲其實啲物理嘅嘢存在？所以冇所謂真係有個 digital object 嘅，真係同你 interact 嘅其實唔係嗰啲 digital 嘅 object 嗰數碼嘅東西，而係嗰啲真正嘅即係物理上嗰啲電子啊、電腦啊，同你因果關係嘅互動啫嘛有。而唔係嗰個數碼嘅東西，咁所以就冇嗰樣嘢存在咯，所以都係虛擬嘅，真實存在即係物理嘅嘢，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佢哋會有嘅挑戰咯，唔知大家覺得呢個挑戰點？ 但係咁樣，如果 in a sense 咁樣講，其實台你都會覺得佢唔係真實存在㗎，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放到佢好大咁睇，其實你係睇翻啲 particles 㗎啫嘛，咁即係其實冇，如果你真係睇佢，其實係冇一個真係一嚿嘢喺度咯。而是會變咗係嗰啲粒子啊咁樣，咁其實咁樣嘅意義下，即係啲 digital object 好少嘅存在，個世界就剩得粒子， 即係好 呢啲都係 fiction。 因為我哋同佢 interact， 同一張台 interact， 其實都係同嗰張台嘅嗰啲粒子 interact 噶嘛。咁最終，如果你真係 interact 係一粒子嘅話咧，你都要話嗰啲即係我哋叫宏觀嘅東西嘅事物咧係唔存在，因為真係同我互動嘅就係粒子咯。咁所以如果要 hold 到呢個立場嘅話，就變咗台又唔存在，杯又唔存在，你同我都唔存在，即係得組成我哋嘅嗰啲粒子存在咯。但係似乎我哋唔會噶嘛，我哋話我哋啲宏觀嘅東西事物都存在。咁嘅話咧，我哋都可以話啦，打機嗰個主角都存在。不過咧，即係大家都由啲物理嘅嘢做基礎，就會構成一啲唔同嘅 object。呢啲就係宏觀嘅物理事物。打機嗰啲就係一啲數碼嘅東西咯。咁所以用翻呢個講話就係嗰把劍咧係好真嘅，即係俾人偷咗把劍咧，係一個俾人偷咗把真嘅嘢嘅。不過佢嘅存在性質就係作為一個數碼嘅東西存在，而唔係另外一啲。但我哋都有即係用頭先 Thomas 講話就係我哋都有理由係覺得唔開心嘅，似乎俾人偷啲真嘢喎，其實係啊，因為唔係偷啲假嘢啊嘛。嗰個虛擬嘅世界都係真嘅，係咯。 你哋仲有冇反對啊？我其實暗砍就唔係覺得唔係太舒服嘅，即係呢一種話佢係真嘅講法。嗱，我咧可以贊成 Thomas 講咧 ，digital object 係真嘅，即係但係咧，如果佢由此推得出就係頭先你講嗰啲例子咧，譬如比卡超啊、春麗啊呢啲係真實存在咧，我就會反對嘅。咁咧digital object 係真啦，但係絕大部分嘅遊戲咧係用 digital object 嚟做一啲 fiction 嘅。咁唯一唔好唯一啦，即係好少部分我認為係真嘅遊戲入面嘅嘢嘅例子係咩咧？譬如我覺得捉棋嗰啲 game。即係譬如我攞嚟玩象棋啦，係嗰隻棋咧，你可以話係真嘅，因為咧我用翻你頭先個理由就係我同佢有一個 causal interaction 嘅，又或者俄羅斯方塊都可以係真嘅，即係嗰嚿嘢係真的。但係咧，如果你講到話比卡超啊、春麗啊呢啲角色係真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咯。 點解咧？ 係啦，因為咧佢只係用 digital object 嚟去做一個 fiction， 佢係做緊。就正如點咧？正如顏料係真嘅，但係咧，我哋可以用顏料咧嚟畫一幅畫，嗰幅畫咧就冇所指嘅，即係譬如我畫一隻叮噹出嚟咁樣，個叮噹世界上係唔存在嘅，咁樣咯。所以咧，我哋真正互動緊嗰啲嘢咧，我會認為咧係一啲 pixel 嚟嘅，其實係即係喺個熒光幕顯示嗰啲 pixel， 即係咧我向左嘅時候，我撳個掣向左嘅時候，係嗰啲 pixel 向左，我向右嘅時候係嗰啲 pixel 向右，唔係。春麗向左，春麗向右，但係咧，我哋會感覺上佢會係嘛，係咯。咁我用個比喻 嚟講嘅話咧，就好似做舞台劇。做舞台劇嘅時候咧，係有真正嘅 interaction 嘅，嗰啲人係即係呢個角色同嗰個角色係有一個 interaction。但係咧，我唔係羅密歐嘛，即係你唔係朱麗葉啊嘛。但係咧，我係一個真實嘅人，但係咧，我係扮緊羅密歐，你係扮緊朱麗葉。咁咧，嗰啲 pixel 咧就扮緊比卡超，就佢就扮緊春麗。咁咧，我打機嘅時候咧，我要 make believe， 我要當佢係春麗咁樣。 好啊，嗱，呢個好問題嚟嘅，即係究竟真實存在嘅係嗰啲 pixel 啊？但真系嗰个角色咧，呢、這个变咗下一步嘅问题咯。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欢迎翻嚟第三节嘅自由有偈倾。咁啱啱康庭就问咗个问题，就系、是、一个挑战啦。佢话：嗱，你似乎应该认同咧，系可以接受 Thomas 讲话，有啲数码嘅嘢咧系真嘅，系独立于人而咧真实存在嘅。不过你就再问啦。佢係以咩形式獨立存在？咁譬如頭先講緊嗰個貓寶兄弟啊，嗰個比卡超哥春麗，佢係咪真係作為春麗獨立存在，定係佢只係作為一啲即係好似畫畫嗰啲顏料咁咧？佢作為一啲 pixel 獨立存在係真係有嘅數碼嘅 object， 不過佢只不過以一個數碼 object 嘅方式咧去扮演，就好似演員咁啊，去扮演比卡超，扮演春麗，扮演貓寶兄弟。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就個貓寶兄弟唔係喺呢度存在嘅。只不過喺度存在係嗰啲 pixel 啊嘛，就好似個演員羅密歐唔存在，不過係康廷作為扮羅密歐個演員存在啊嘛，係嘛？我冇理解錯你個問題。 冇理解錯係咁。 係啊，我估我呢個就變咗一個引申討論，就係、是、究竟點為止嗰個角色存在？咁、呢個就唔 exactly 係問虛擬世界係咪真實啦？因為我哋認同咗虛擬係可以真實嘅，不過虛擬係真實嘅時候，佢係作為一個角色存在啊，定作為嗰啲某一個 object 存在再扮演個角色？咁我會話咧，作為一個東西存在再扮演個角色，咁我就會話。睇你嗰個係咩東係咩角色啦、有啲角色好明顯，似乎係可以咁樣嘅。譬如舉個例，如果係我畫特寫只 game 啊，嗰、那個 game 裏面嗰個 object 咧係扮康廷嘅，係扮康廷嘅。咁佢肯定唔係康廷啦，佢肯定係作為一啲 pixel 存在去飾演康廷呢個角色，去代表佢，代表你裏面打 winning 踢波咁樣啦。譬如或者打 FIFA 嘅興機踢波咁樣，咁嗰個都係唔係康廷啦，係我代表你嘅一個 object 啦。但係有時有啲唔係喎，因為睇嗰只係咩嚟噶嘛。譬如嗰、那個舉個例。我用翻春麗先算啦，佢就係喺個遊戲世界呢一隻 game 裏面有嘅嗰個角色嚟嘅。咁、如果佢嗰隻 game 以外咧，係冇所謂春麗嘅。咁嘅話咧，我就有理由覺得可能咧、似乎嗰個 object 本身就已經係春麗，因為春麗就係嗰個 object， 冇別有其他外面有個叫春麗，佢扮演佢咯。咁、就所以睇啦。咁可能比卡超可能唔係，因為比卡超可能係首先係個動畫嚟嘅先嘅。咁 跟調翻轉 game 嚟嘅，咁我又唔識喺呢個。有啲唔係啦，嗱，好明有啲譬如 Harry Potter 咁樣，如果有隻 game 嘅，咁嗰個 game 就都係扮演嗰個小説嗰、那個，咁可能佢都唔係 Harry Potter，但係春麗或者比卡超就唔係咯，我覺得。呢度睇嗰隻遊戲，但係即係唔一定，但係可以係個角色本身咯。係啦，我覺得。 你講先。 我有個回應啦，就係係嘅，我可以贊成嘅，所以咧，我頭先講嘅其中一個例子咧，譬如食鬼咧，我可以覺得佢係真實存在嘅，咁樣即係佢係喺一個虛擬世界入邊，佢冇扮演任何嘢嘅喎，佢就係佢自己本身啊嘛，係咪？佢唔只涉呢個世界上嘅一樣嘢啊嘛。好啦，但係咧，春麗啊、比卡超啊呢啲 case， 我覺得唔得喎。點解咧？因為咧，佢係一個 representation， 佢 suggest 咧，佢指向緊一個多於你個畫面見到嘅嘢。咩意思咧？譬如咧，我打街霸嗰啲 game 嘅時候咧，佢會有嗰啲背景啦，有啲有座樓喺後面啦，例如有架車喺度啦，有春麗呢個人喺度啦。佢 suggest 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佢 suggest 我哋見到嘅唔等於嗰樣嘢本身係咩意思咧？譬如我哋會覺得嗰座係樓，背後嘅含義係咩咧？我哋覺得嗰座樓係有後面嘅。係即係後面係有，同埋咧入邊咧係有單位嘅，即係佢係有自己嘅一個空間。佢 suggest 咧春麗咧，佢有內臟啦，例如，又或者俾 有內臟，唔係因為要資深機迷先講嘅， 即係 suggest 佢係唔係淨係我哋見到嗰啲嘢咧？佢仲有其他嘢嘅咁樣。咁咧，但係事實上佢喺個 game 嘅世界入邊，佢有冇咧？咁 好明顯我覺得係冇嘅，即係譬如佢個背景，佢有冇畫到嗰層樓後面嘅嘢係冇顯示出嚟嘅。我明顯係冇啦。春麗，你佢會唔會譬如佢你解開佢啲肉，佢有條腸流出嚟，係冇啦。 佢冇我哋個節目變咗家長指引。 佢冇畫到咧，就係、是、唔存在。呢個係虛構嘅一個特性嚟嘅。我唔記得係咪 David Lewis 講嘅。嗱，佢舉咗個例嘅，佢就話咧如果我話譬如蘇格拉底或者阿里士多德背脊咧有兩粒物咁樣。咁呢句嘢呢一係真係假嘅、就算全世界冇人知佢死咗啲屍骨化晒都好但係呢我哋會知道呢一係真係假㗎啦佢背脊一係有兩粒物一係就冇兩粒物、可能有三粒四粒咁樣啦一係完全冇乜咁樣但係呢如果我問福爾摩斯背脊如果我講另一句說話福爾摩斯背脊有兩粒物呢句嘢是冇真冇假嘅，如果个小说从来冇提及过嘅话，佢冇真你唔可以话佢系真系，因为佢冇创造到出嚟嘛。咁、同样嘅理由就系、是、春丽究竟有冇背脊有几粒物，佢冇画过出嚟嘅话咧，系冇真相噶呢一个，所以佢系一个 fictional object 嚟噶。如果佢真系一个 object 嘅话咧，佢系有多于佢画面显示嘅嘢喺背后嘛。但系而家就系冇咯，所以咧佢係假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將佢視為一個獨立嘅 object。但係咧，如果佢一個獨立嘅 object 嘅話咧，佢應該有其他嘅 aspect 嘅。但係佢冇，佢其實係冇創造到嘅。所以咧，佢淨係創造咗表面地俾我哋睇到嗰陣嘅啫。所以佢 係我估，如果要嘗試 rephrase 或 summarize 啱啱阿康庭講嘅嘢就係咁嘅，就係咧，似乎嗰啲 digital object 咧，就見到畫面上面喐緊嗰嚿嘢咧，係真嘅，可以話係。不過咧，佢只不過係識透過整呢隻 game 嘅時候咧，我用呢個 digital object 咧，就同一時間咧創造埋多咗樣嘢，就有個另外嘅佢扮演嘅 fictional object 叫春麗。咁咧，於是咧就符合頭先四哥講嘅嘢啦，阿康庭講嘅嘢啦，就係咧春麗咧，譬如舉個例，背脊冇兩粒物咧，我哋係唔知嘅，因為我哋冇創造到啊嘛，所以咧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嗰、那個春麗嘅角色就似乎係獨立於嗰個 pixel， 因為嗰個 pixel 作為一個 digital object 咧，有冇兩粒物咧？上面睇到佢上面有冇咯， 系啊， 系啦，即系呢个 object 有冇两粒物咧 ？digital object 就睇到嘅，但系春丽有冇咧就唔知嘅，就因为春丽有冇咧系睇下嗰个 fictional object， 所以一就似乎系讲区分咗两样嘢，有一个系个 digital object， 有一个系个 fictional object， 透过整街摆只 game 嘅时候，同一时佢整咗两样嘢出嚟嘅，有一个系 call digital object 就同我哋互动紧，嗰、那个系 real 嘅，系独立于我哋心灵存在嘅，但同一时佢扮演紧一个佢新同一时整出嚟嘅 fictional 嘅角色叫春丽，而嗰个咧就唔系 real 嘅。就因為咧，嗰個係透過我哋意義創造咧，整咗個故事，整咗隻 game 咧，先整出嚟嘅一個咁嘅 object。而於是，我哋冇話佢有冇兩粒馬粒背脊，佢就冇一個真相可言咯，係嘛？我估係咁。於是就係個角色係唔 real， 但係嗰個咩係 real？ 係，我再講清楚啲就係、是、真正 real 嘅咧，唔係春麗。簡單啲講就係、是、真正 real 嗰啲係嗰啲 pixel。係 啦。 而我真係喐到嗰啲都係嗰啲 pixel。所以咧，你唔可以話春麗係真實存在，你只能夠話嗰啲 pixel 係真實存在。系咯，喺呢个意思底下咧，就系、是、春丽同 Harry Potter 系冇分别嘅，系、咯，因为我喐到嘅唔系春丽，系嗰啲 pixel。咁 呢个其中一个争拗咯，我估系。但系我大家冇疑义啦，即系嗰个 digital object 系存在嘅，系咯。不过究竟佢系作为即系跟住整出嚟嗰个角色系咪喺里边都同一时系 real 咁样存在咧？我哋就即系唔知啦吓。但就无选个大嗰个主旨嘅，似乎系。 系冇。 但我知道 man 真系有另外一个。 咁样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其实 real 所谓 real 咧，其实有。唔同 sense 喎，即係唔同意思咯。因為咧，如果 in Chalmers 嗰種 sense 嘅 real， 只不過係要 external to 我哋，即係獨立於我哋而存在啦。但係好似頭先康庭所講，或者一般人平時想講一樣嘢係咪 real 嘅時候咧，似乎唔係想講佢係咪獨立於我哋存在咯。譬如如果你喺度個台擺一盤假嘅生果，你會話下嗰啲係假生果，然之後有一啲真嘅生果噶嘛？咁但係即係。但是我哋平時講真假並唔係想講佢係咪 external to 我哋咯，所以我覺得係應該，如果 in Chalmers 嗰種 sense 嘅 real， 所有人都會 agree 嘅。但係我哋日常中所講嘅係另外一樣， 即係話佢冇咁有價值，係講緊第二個意義下嘅 real， 就因為佢唔係即係佢只係假生果咁樣嗰種假法，係啦，雖然佢都獨立於心靈存在，於是佢就冇咁有價值，係嘛？Alex 點睇啊？ 我諗都係認同嘅，即係譬如話你咁你假生果咁樣 ，OK， 咁 咁我唔會話假生果普遍而言啦，對於譬如一個師奶嚟講，個價值係高於或者等同於真生果，因為佢係我哋講緊嘅。 其實假生果係貴啲咯。 係啦係啦，咁都係嘅，咁都係嘅，但係 假生果 有營養咯，起碼佢唔會俾個仔食假生果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純粹係或者唔係純粹啦，如果我哋要討論嘅係一啲價值嘅問題嘅時候，OK， 其實撇除翻真假嘅討論。其實都仲有其他嘅面向去講嘅，即係唔係話純粹啊，因為佢真跟住，所以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價值嘅問題。咁呢個係其一啦。咁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咁好啦，假設 trauma 嗰、那個比較弱啲嘅，就係話係作為一個 digital 嘅 object 嘅存在都好，我哋接受咗。咁有啲咩價值上面嘅挑戰，我哋係需要回應呢？咁我諗呢個係都幾值得討論嘅。 呢度我估可以適時透過 Manjo 同埋 Alex 嗰個問題咧，引去我哋第二個嘅討論嘅問題度，就係嗱頭先你講過咧，似乎有啲人會話打機嘅世界係假嘅，所以冇咁有價值。真嘅世界咧，即係我嚟而家呢個啦，冇到 Alex 個咧，係真嘅，所以有價值啲。咁頭先 Charles 就話唔係喺佢嗰個定義下咧，呢、這個似乎都好 real 啊，好真啊，獨立於我哋心靈存在，同我哋呢啲嘢一樣咁真，似乎唔可以因為咁而話佢冇咁有價值咁。而 Manjo 同 Alex 個提問正正就係想指出。似乎我做第二個意義下講 real 唔 real 咧，或者真唔真實咧，嗰、那個似乎同價值係相關多啲嘅，就好似譬如係假生果啦，或者假抄咁，係冇咁真噶嘛，係嘛？或者個假嘅女朋友，佢冇咁有價值噶嘛？而如似乎啲人講話打機世界冇咁有價值咧，係講呢個意義係假，就係、是、雖然生果獨立於我哋心靈存在嗰啲假生果，但係佢始終係唔會俾個仔食嘅。咁點咧咁樣？其實 Thomas 都有回應嘅 ，Thomas 嘅回應正正就係話咧。咁呢啲係一時時 case by case 嘅喎。嗱，頭先嗰啲當然係啦，即係佢嗰啲假係點為之假？就係、是、佢模仿嗱，呢、這個就係第二個，佢模仿緊啲真嘢，但佢真係真嘢嘅模仿啊嘛。所以你係假生果，但係點解佢假生果咧？就因為佢模仿緊真生果嘛。如果唔係佢唔係假生果啦，係嘛？假抄就因為佢模仿緊真抄，所以先係假抄啊。咁佢模仿於是冇咁有價值。但係好多時候咧，唔係永遠模仿就一定。是冇價值啲嘅，有啲時候模仿咧，反而仲有價值過嗰個被模仿嘅嘢嘅。其中一樣就係藝術啦，舉個例，係好多時候畫畫啊嘛，某意義係模仿個真實世界，拍戲某意義係模仿個真實世界，但佢正正拍到或者畫到啲真實世界中見唔到，冇辦法經驗到嘅經驗咧，使得佢仲有價值過真嗰、那個。所以咧，Thomas 話模仿嗰啲假嘢咧，喺呢個 sense 假咧，就都唔一定係價值低啲，係睇下佢模仿之後個效果係點，帶出啲乜嘢嘅功能出嚟。咁喺藝術嘅情況咧，就係、是、佢模仿正正就有時候仲有價值過真嗰樣嘢。咁打機會唔會都係咁咧？即係打機佢會覺得可能帶俾我哋啲新嘅體驗，一啲我哋現實世界中經驗唔到嘅嘢，會唔會都可以俾到啲新嘅價值佢？而喺即係就算佢模仿都好啦，而呢個係其他真嘅世界咧冇嘅咁咯。係啊，我唔知道康庭你點睇？覺得呢個講法？ 我會覺得係唔同嘅價值咯。即係譬如你話藝術畫畫咁樣可能我模仿一啲生果啦，我畫一啲生果啦，咁咧，當然最後你拍賣個價可能真係高過嗰啲生果 好多 好多啦，咁樣。但係個價值係唔同啊，就係嗰啲生果嘅價值在於佢能夠食，係咯。但係你幅畫你嘅價值係美感上嘅經驗嚟嘅，咁可能生果本身俾唔到你嘅喎，呢個係藝術家隻眼先見到，然後可以畫出嚟俾你睇喎，係兩種唔同嘅價值咯。 加咗一啲創作嘅意義喺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打機，我哋都知道其實我哋唔係打機就係譬如話。今日嚟拍攝，咁我製咗一隻 game 就係今日去港台拍攝咁嘅 game， 我哋冇人會玩呢啲咁嘅 game 嘅。外在去一啲外太空諸如此類一啲虛幻啲嘅東西咁樣， 就會多好多人玩咯，係啦。所以似乎睇嗰隻 game 係點樣都會 matters 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嘅自由計傾。咁啱啱我哋就討論咗其中一個可能嘅挑戰啦，就話喂嗰啲即係假生果假抄係冇咁有價值噶嘛，因為佢喺另一個意義下咧係假嘅，唔係真嘅。咁我同康庭嘗試幫 Thomas 回應啦，就係話其實打機唔一定係嗰個意義，就算係嗰個意義係假都好啦，但係都可以係有價值啲嘅喎，因為就正如好多藝術品咁啦，頭先 Alex 最後都講，因為藝術嘅創作可以 create 咗好多新嘅 value 出嚟。咁當然可能個價值唔完全一樣嘅，可能係啲美感嘅價值，或者有其他功能啦。但係似乎佢有冇價值就在於嗰隻 game 好唔好玩。即係今日去港台呢隻 game 就唔好玩，所以佢冇啲新嘅價值。但係唔係因為打機 就是虛擬世界本質上不可以有價值啲咯，佢模擬個真實世界，只不過模擬得不好，喺模擬得冇意思啫。只要整一啲好嘅 game， 模擬得好嘅話咧，嗰、那個模擬世界可以甚至係比佢模擬嘅嘢真實世界啦，係更有價值嘅。咁於是就唔可以話佢因為係假嘅，係模擬嘅，於是就一定係冇價值啲。呢、這個結論似乎係唔能夠達到到嘅。係啦，咁呢個係第二個啦。咁仲有啲常見嘅其他嘅反對嘅講法咧？ 我想講就係呢個應該好多人都會聽過或者會諗過，就係關於人際關係上面。咁呢個可以其實我唔好認同呢個反駁，不過略講一講啦。首先係分兩部分嘅，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玩一啲好多嘅遊戲係一啲叫 online game 啦，或者唔 online 都好，總之你可以同人哋透過唔同嘅方式人哋互動啦。咁同你互動嗰啲其實背後係有一個人去操縱嘅。咁譬如話你喺網上同人哋打交都好，跟住然之後可能背後都係有人操縱，咁就唔係完全係一啲 digital object 嚟嘅。咁第一點就係、是、如果你喺網上世界嗰度係同人哋互動嘅話都好，其實嗰個意義係低啲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比較片面啲嘅啲人會認為，譬如話你同人哋傾偈，可以就算而家有聊天室，可能同人哋在網上隻抽完跟住傾偈都好，咁你可能純粹都係文字去交流嘅，咁但係唔係嘅，譬如話我如果同嚴叔交完交，跟住我哋可以拍膊頭好兄弟咁樣，即係可以做一啲咁嘅嘢，可以有啲身體接觸啦，或者我望到佢表情啦，或者我 聞到佢啲口氣啦， 聞到佢啲香氣啦，諸如此類啦。咁呢個第一點咧，就係、是、網上世界嘅人際關係，假設嘅嗰個都係人都好，你都係片面啲嘅，可能係單一啲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有時唔係喎，甚至乎你同嗰啲電子世界入面嘅人交流，我哋會話嗰啲係啲 NPC 嚟，即係一啲 電腦操控 嘅角色啦，或者唔用角色，總之係電腦操控嘅嘢嚟嘅。佢個根本背後冇人何人去操縱嘅。咁嗰啲好似我哋感覺上啦，或者常人，我哋都覺得係易低啲。喂，哇！你純粹其實你同緊部機去傾偈嗰種， 即係咧，為初音做女朋友嗰啲。 係啦，即係港台有個同事咧，就係會同嗰啲電子人物拍拖嘛。佢玩嗰隻 game 係， 咁我見到有點笑佢 嚟㗎。我唔係笑佢，我羨慕佢啊。 即係嗰啲有時叫溝仔 game 嘛，即係追求一啲其他異性或者同性啦嘅一啲遊戲嘛，或者等人哋追求係啊。但其實嗰個係電腦控制嘅啫，唔係真係真人嚟㗎嘛。係啊，啲人就會覺得。喂，咁你呢個咁嘅交流，其實直情同一個冇心靈嘅或者唔係真嘅人去交流嘅時候，其實係冇價值嘅。你點解唔走去出去外邊世界睇下冇其他同性異性同你可以更加談到戀愛咧？點解要停留喺一個虛擬嘅網絡度同個電腦控制嘅人談戀愛呢？咁樣，係啦，咁啊咁咯。大家點睇啊？其實呢個其中一個常見啦，即係阿媽成日話，即係或者有時睇啲報紙文章有講啦，個世界咁多朋友，你唔出去同佢哋玩，點解留喺度網度同即係同啲唔識嘅人、素未謀面嘅人打機傾偈啊？係咪好無聊咧？咁樣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其實係一種唔同面向嘅人際關係咯。即係咁當然面對面係一種人際關係啦，但係其實上網你只不過係 develop 咗一種新嘅模式嘅人際關係，唔係好似你以前咁。其實而家上網，好多人話咩你感受唔到個人嘅facial expression 啊嗰啲，其實科技越嚟越進步，其實好多嘢都可以模擬到我哋日常生活咁啦。另外就係、是、就算唔模擬日常生活，唔代即係佢唔似我哋一般嘅人際關係啫，唔代表嗰一種人際關係一定係比較冇價值噶嘛。佢其實可能係 show 咗你特別嘅一個面向啦，好似我哋有一個共同嘅朋友，其實佢平時是真的冇表情唔讲嘢嘅。但佢一上网就会疯狂咁讲嘢啦。 我曾经想喺佢屋企装个 cam， 因为怀疑嗰个唔系佢嚟。即係一上网讲嘢呢有好长好多嘢讲好 active， 但现实世界问佢好多句佢就答两个字咁。咁你有啲人会话喂网上世界嗰啲系即系假啲冇咁真。但调转讲喺头先啲 case， 我会觉得呢个都系佢两个同等地真嘅面向。甚至某意思上嚟讲，我觉得呢网上同我倾偈、同我互动嗰个咧，系一个更加真嘅佢，即系现实世界佢反而佢仲冇咁放讲到佢自己其实点谂咯。所以即系安 man 即系讲嘅就系、是，似乎会唔会系唔系网上世界注定系低质素啲，或者系片面啲，或者匮乏啲嘅啲交流，系好睇好多情况。第一就系科技会唔会进步到你可以俾咗多啲空间去做多啲复杂啲嘅交流啦。如果得嘅话，会唔会有啲人又有唔同嘅面向？会唔会啲人系网上一个先系真啲嘅佢咧？系啦，咁呢个就似得嗰个人际关系真系真实地存在喺网上世界里面，唔系啲假嘅。 同埋我想补充多一点就系、是，就算假设咧科技 點樣進步都好，都唔能夠可以真係如實地好似我哋交流到。其實科技，但換轉你諗下，其實可以做到另外一啲嘢，譬如話而家有一啲互動嘅方式可以連接到你，譬如話心跳咁樣。咁你但係你喺現實之中，你唔會我同你傾偈，我睇到你心跳噶嘛。但係你科技其實可以做到。咁其實佢係可以喺另外一方面係 內吸平溝你好用嗰啲，只要人哋對手冇心跳咧咁樣。 即係譬如話睇feel監測佢啲手汗指數咁樣類似咁樣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純粹話現實世界有，跟住科技或者電子世界冇，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反駁。 我個思路似 Alex 呢個方向，我覺得好多人有頭先嗰種論調咧，就係佢哋想將網絡呢樣嘢視為現實生活嘅人際關係嘅一個延伸，係啦，又或者取代佢。所以咧，科技越先進嘅話，就可以把握翻呢啲嘢啦。我反而咧有興趣或者側重於咧，就係、是。喂，你點解唔可以係另一種嘅交流方式呢？正正就係同日常生活唔同啊！我哋唔係要攞嚟取代佢，然後用佢嚟比較，正正就係佢係另一樣嘢嚟嘅咁樣。譬如匿名同人哋交往咧，可能係揭示到嗰個人嘅另一個面向嘅喎。你現實世界有身份啊，大家知道大家係邊個啊，有歷史啊，可能某啲嘢我係唔敢講嘅。但係咧，我匿名之後有啲嘢我反而係咁講嘅。即係呢一種嘅人際關係咧，係喺呢個數碼世界啦，反而係揭露咗一啲可能冇乜機會揭露嘅 aspect 出嚟咯。係我會認為咧，就唔係局限咗嗰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而係開拓咗另一種可能嘅交往嘅方式。 其實好似即係筆友同埋你日常生活嘅朋友，同埋而家有網友咁樣咯。 係啊係啊， 即係筆友，你會話假啲噶嘛？係 啊， 佢即係用唔同嘅形式嚟同你交流，但佢係另一個形式嘅真實嚟噶嘛？即係所以我會話，即係我一試下擺翻個 Thomas 大 picture 度睇啦。Thomas 會睇嗱，現實世界咧，似乎而家分咗，自從有咗電腦科技之後咧，多咗一個新嘅 area， 多個新嘅範圍，就係由我哋現實世界物理世界以外咧，開拓咗個新嘅我哋叫虛擬世界、數碼世界嘅嘢。佢係同我哋現實嗰個真實咧係同等嘅真實，不過唔同性質嘅真實。咁有兩個嘢喺度咯，佢都可以跟住落去就係、是、即係人際關係都一樣嘅。呢、这個人世即係現實世界人際關係咧，有某種交換嘅方式、交流嘅方式，有某啲價值喺度。但同一時間咧，即係康廷話齋，我哋唔好將網上或者數碼世界嘅人際交關係咧，睇成即係現實世界延伸。佢另一種真實世界有另一種人際關係，於是有另一種嘅價值喺度。咁於是其實就係開拓咗個好新嘅 area 喺度，就係有裏面有佢自己的 reality， 有佢自己的人際關係，而全部都可以講獨立於現實世界嘅其他價值咯。即係呢個係個成個大 picture， 我覺得係似乎 make sense 嘅講法係。 係啊，啲人成日笑嘅，話咩啊？玩嗰啲 online game 咧，可以有老婆有老公噶嘛？喺個 online game 上邊，係咯。 所以你跟住啲人提過啊， 所以你唔肯定你嗰個老婆係咪其實係咪即係異性戀啦？但你唔肯定你個老婆係咪真係女仔嚟嘅？通常都唔 係 添。 正正就係可以跨越呢一個性別嘅嘢咯。即係你喺日常生活同人溝通咧，你無可避免地係身體。有所交流噶嘛，即係你總係見到個樣先，然後咧你先聽到佢講嘢，或者連埋一齊。但係咧網上係可以完全地suspense 咗佢嘅外表啊，佢嘅膚色啊，佢嘅高身體嘅狀況、啊。 即係生物上面嘅局限反而喺網上可以突破 咗。至少你逆轉咗嗰個方向先咯，你聽咗我嘅語言先，然後最後你真係喺現實世界見面啦，就用先至見到你個真人，即係兩種唔同嘅。 所以就係你話齋打開咗個新嘅可能，係之前人與人之間交流咧係做唔到嘅，因為我無可否認見到你係男或者女咧，可能我會用唔同嘅形式嚟同你接觸，但係而家係完全唔關你性別或者外表事咧，就直接當你係一個人咁樣同你傾偈咧，呢個係前所未有嘅，反而可能係開咗個新嘅 area 出嚟，令我哋可以重新審視。即係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咧，好多人覺得網絡世界或者虛擬世界係一個渣啲嘅。低價值啲嘅一個世界咧，其實佢哋往往就用咗第一套思維咯、就覺得佢即係呢個物理真實世界延伸，但你可以唔係咁諗噶嘛，佢獨立嘅一個新嘅 area 嚟。 咁如果係嗰種同譬如虛幻虛擬女友、虛擬男友或者 NPC 交流嗰種咧， 嗱嗰種咧 ，Charmer 就會話呢個係有幾個問題喺度啦。第一就係佢可能真係唔係人嚟嘅，即係如果佢冇足夠複雜嘅話咧，可能即係一個 NPC 一個電腦控制嘅嘢。咁呢個似乎稱唔上人際關係，但係唔係人際關係咧？唔等於冇價值噶嘛，係、嘛？即係有好多嘢，我睇書冇人際關係噶啦。 即係其實你同你屋企只寵物做交流都 佢嘅心智能力都係比唔上我哋噶嘛？理論上 係啦， 但係覺得可以動物全心嘛？ 動物全心。 但係我覺得呢一種正正就係因為佢會覺得要當係一個人先至可以同佢好好地來往交流，但其實正正唔係啊嘛，你好多。譬如科學家養貓啦，咩佢唔會覺得佢將隻貓當係人先覺得有意義，唔係噶嘛？其實係另一種嘅唔叫人際關係，或者但係另一種同世界交流嘅方式。 我諗個問題喺邊咧？就係唔少玩家啦，都係將嗰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網用同電腦嘅一個角色拍拖嗰啲遊戲，好多人咧就將佢視為係現實世界得唔到嘅嘢。然後咧就喺網上或者喺電腦上尋求一個安慰，就同一個虛擬嘅咩初音啊，同初音拍拖咁樣。咁咧，如果你咁睇嘅話咧，佢嘅地位就好難避免係低啲嘅，因為佢替代品嚟嘅啫嘛。但係咧，如果我哋個思維換轉就係、是、好似頭先講動物咁樣啦，即係我同動物有一種關係。如果我哋咁樣睇嘅話，我同電子嘅 object。電子嘅，譬如 AI 有一種關係嘅話，係一種現實世界冇嘅關係嘅。咁其實係 佢有佢自己嘅價 值咯。係 啊，所以我應該翻去同我哋嘅輔導員講話冇問題㗎，即繼續可以。 譬如我同 Google 拍拖，你諗下，我同 Google 拍拖係同一個現實世界有肉體嘅人拍拖，係兩種唔同嘅體驗嚟㗎。佢可以幫我 search 嘢啊，幫我 plan 嘢啊，即係我哋調轉嚟咁樣諗嘅話，係開拓咗同其他事物嘅一個可能性咯。我會覺得。 我估你今集講到呢度咧，就最終想説明就係 Thomas 嘅某一個世界觀咧，就覺得其實數碼嘅世界或者虛擬嘅世界咧，係有同等嘅真實地位，佢真係唔同級嘅真實，因而咧佢有同等重要嘅一啲人際關係，或者一啲有價值嘅地方喺裏邊咯。咁當然啦，好多人會話最後一個反駁就係、是：喂，你成日過去打機唔做其他嘢，咁咪好大鑊咁。咁佢話唔係啊，你成日過去打波，成日過去讀書唔做其他嘢，冇咗個平衡都係好大鑊嘅。所以我哋最重要嘅係揾啲有價值嘅機嚟打，而且打得有節制，咁有平衡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有價值地打機啦。Thank you.